叶秋。 韩文清离开前丢下了这个名字，蒋由他们当然要震惊，大大的震惊。他们何曾想过这个君莫笑居然是这样厉害的人物。不过他们对叶秋却不会有任何膜拜之情，这是他们霸图的死敌，虽如此，死敌的实力终归是完全得到圈内认可的。蒋由他们此时终于知道，打得他们满地找牙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大神，心里倒像是得到了一点安慰。摆在这等大神手下，至少不算丢人，而且队长总算是帮他们出了这口恶气，他们很兴奋。不过有一些计划不得不又做出一些更改。蒋由连忙知会了叶渡寒谈一声， 君莫笑那边关系处好就行了，拉拢就没必要了。为什么？ 叶渡寒谈不解，会长这才没几分钟，怎么突然就改了主意了？ 知道君莫笑是谁吗？ 蒋由回复道，几分钟前他也不知道，所以他才会有拉拢的想法，但现在得知君莫笑是叶秋，蒋由实在是不知道能用什么的条件、什么的说辞鼓动这样的大神跑来他们的工会为他们卖命。 是谁啊？ 叶渡寒谈这边问着。 叶秋。 蒋由回味方才队长韩文清随口吐露出这个名字时的淡漠口气，真是超级有型。能用这种不经意的口吻说出这个名字的，放眼联盟也就他们队长有这个资格了。蒋由真是很想模仿一下，不过很遗憾，此时他只能是敲了两个字过去，希望叶渡寒谈能从中读出几分淡漠吧。叶渡寒谈久久没有回应，就在蒋由疑惑着准备去问的时候，叶渡寒谈终于有了回复，就一个字，操。 所以拉拢就免了吧， 蒋由说。 我懂， 叶渡寒谈回道， 晚上副本照旧，拿下一线峡谷我们就回去了，以后你多加油。 蒋由说着一些完美谢幕前的台词。 放心吧， 叶渡寒谈信心满满，他们的副本之路上将不再有君莫笑，对付其他工会他们何曾惧过。夜十二点，蒋由五人组齐聚一线峡谷，朝副本方向进发。这将是他们在第十区的最后一夜了，五人都在想着，情不自禁地生出些许留恋。 哼，新区开荒其实也蛮好玩的， 剑客说着。 这次的第十区也真够热闹， 拳法家连连感慨。 我在想，等叶秋冲了神之领域的时候会是一番什么光景， 神枪手说着。众人沉默，末了脸上不由都闪现痛苦的神色。 骂的挺高兴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个， 拳法家骂着。 我错了， 神枪手自己都鄙视自己。 好了，先认真把副本刷了，今天我们全力以赴出成绩， 蒋由叫道。 明白， 四人齐声应道。虽然想到叶秋终于冲到神之领域让几人惊惧了一下，不过五人今天的士气毕竟还是前所未有的高涨。只一次，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便宣告打破。霸气雄图打破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如果只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不会有人太惊诧。毕竟各大工会都料到了这一晚将是一线峡谷的最后一次全面角逐，任何工会都不会放过尝试的机会。霸气雄图虽然现在在新区因为君莫笑带刷记录事件受到了一定的嘲讽，但是这对他本身的基础实力没有本质上的影响，在副本记录上依然是极具竞争力，这一点各大工会都是心知肚明，所以这个时候霸气雄图的名字上一下电视并不值得稀奇。 但是随后大家看到霸气雄图的成绩时，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27分41秒24。数日以来，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也偶有变动，但都是以秒计。榜单第一到第五五支队伍成绩相差在5秒之内，由此可见记录的成绩已经到了一定的极限。霸气雄图的这个成绩却着实给了各大工会一个下马威。相比原记录，这个成绩的提升幅度足足有2分多钟。这是霸气雄图吗？有不少玩家甚至产生了这样的疑惑，他们努力看着新刷上榜单首位的这支队伍，努力想从里面看到君莫笑这个名字。所有人都失败了。霸气雄图，这是货真价实的霸气雄图。各大工会都有情报网，榜单上这五个霸气雄图的名字在工会里都有很久的历史，是土生土养的土著。但是这突然一发力，居然就超越2分多钟。通常来说，刷记录是含有故意流利的，毕竟这东西需要完美的发挥，有时一个微小的失误就有可能导致前功尽弃，而这种失误当然是谁都不想的，但有时就是会发生，属于不可控的因素。因此，当有实力制造记录的时候，队伍会始终如一的全力以赴，哪一次能刷出完美记录，哪一次会出失误，没有任何人可以有100%的把握。而霸气雄图的这个记录证明了他们拥有超越记录2分多钟的实力，但是这在之前却一点都没有显山露水。要知道，2分多钟的优势，想要一个失误就把这么大的优势给抹杀掉，那也是很困难的。霸气雄图的队伍现在能刷个27分钟的，那么在偶有失误的时候，总也可能会有28分、29分的成绩。但是，没有。记录榜单上在此之前并没有30分钟以内的记录。霸气雄图这下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之前一直有所保留，还是此时此刻终于做出了完美的发挥？这点外人不得而知了。就算知道也没有多大记忆。记录已经摆在这里，对记录有企图的工会，从这一刻起就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霸气雄图的记录出现2分多钟后，记录榜单其实又有更新，有两家工会的队伍超越了原本的记录，甚至有一家也杀进了30分。但是相比起27分41秒24这个记录，两组成绩依然有着2分多钟的差距。他们当然都不会再上电视，只是默默地排了个2、3名。没有人会否认他们的实力，但是最多的鲜花和掌声却始终会是属于第一名的。第二名、第三名，甚至榜单的前5名，其实多少也都有提升工会名气的作用，但是始终不能和第一名相提并论。第一和第二，有时之间的差距甚至连1秒都不到，真的根本无法从成绩来界定谁强谁弱。但是第一、第二这两个称谓却让人觉得两者相互之间的差距是宛若10万8千里。各工会对于一线峡谷副本当然也有个研究，怎么刷怎么打各有方案，27分41秒24这样的成绩有多难，大家也心中有数。霸气雄图的成绩一出，立刻有1/3的竞争者已经选择了放弃，还有1/3的竞争者进入看天吃饭状态。他们记录照刷，但是能不能出这样的成绩，他们心里没底儿，只能是向天祷告。此外，却还有1/3依然是咬牙向这个记录冲击。他们觉得霸气雄图能做到的成绩，他们没有理由做不到。 中草堂、家王朝、轮回联合起来对付过君莫笑的几家工会，此时就没有一个轻言放弃的。这也是必然的巧合。这些工会明知他们花时间花精力对付君莫笑的行为几乎是为所有竞争记录的玩家无偿谋福利，他们却也依然愿意如此做，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记录是多么的计较。此时此刻他们又怎么会轻言放弃？27分是吗？各工会精英死盯着这个数据努力着。 27分41秒的新纪录，霸气雄图，看起来不错啊。 新纪录产生的一瞬，唐柔却也在这边说着。一段时间的游戏打过交道的几个工会，他基本都是能叫上名来的，起初一直都没太当回事的，但后来和陈果聊荣耀后才知，这些原来都是荣耀中最顶尖的大工会。对于这些工会的实力分布，网游多年的陈果其实更为清楚。叶修毕竟不关注网游已经很久了，很多东西都是现捡起来的。霸气雄图很厉害，这话叶修从来没有说过，不过陈果却是向唐柔灌输了不少。虽然唐柔也完全看不出这霸气雄图厉害在哪里，但是陈果这样说就姑且这么听着吧。 哦，还算可以吧。 叶修对霸气雄图的记录反应平平。 我们的话能刷到多少？ 唐柔问。 25分钟吧。 现在刷吗？ 12点是下副本的高峰期，他们几人当然很不方便在那个时间和所有玩家一起凑热闹。各大工会的人遍地都是，反正被他们瞧到从哪儿进了副本，再出来时很可能就是关门打狗了。叶修他们过来副本稍迟了那么10多分钟，再加上在一线峡谷里进行的比较小心，此时其他工会已经一次都刷完了，他们却才刚刚进了副本没多久。看到霸气雄图那边刷出了一个比较犀利的记录，而他们这边叶修却一直没有说有关记录的事儿。唐柔却是忍不住问着。 我们没有必要再刷了吧？ 为什么？ 因为和他们竞争副本记录，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想想你游戏是为了什么？ 嗯。 简单一句话让唐柔发起了怔。不刷记录，这个叶修是根本不会在意的。刷记录只是他获取稀有材料的手段。现在他依然有手段得到材料，那么当然就不会去纠结这个记录。以他的身份，真要在新区和玩家计较副本记录的成绩，那传出去才会笑死人。叶修不在意，苏沐橙当然也不会在意，至于乔一帆更不用说，他跑新区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大神级人物的亲自指点。30来级的小号跟了大神几天，就已经感觉受益匪浅。初时对新换职业的不适应，居然短短几天就已经清除，现在对镇鬼越来越是得心应手。副本记录，乔一帆当然也不会在意这鬼东西，他再小透明也是职业级别的，来新区是为了让自己更上一层楼，和普通玩家竞争刷几个副本记录出来，这对他来说可不算是什么进步。所以说到最后，他们这队伍里真正对这记录会比较在意的恐怕只是唐柔和包子入侵。而包子入侵人比较单纯，喜欢游戏，玩游戏图的就是开心，心态相当好，他在游戏里处处都能找到乐趣，刷记录什么的只是其中之一，有这个不多，没这个却也不少，不会纠结。所以到最后真正会在意记录的其实也就是唐柔。 这姑娘好胜心强，喜欢互刷记录这种互相超越的感觉。果不其然，霸气雄图这个比较出色的记录一出，其他人都是无动于衷，唐柔却是已经问上了。目的，在叶修抛给他这个问题后，唐柔愣神了。 打败你？ 一怔之后，唐柔脱口而出，这是让他这个本来对荣耀并没有什么兴趣的人进入游戏的初衷。游戏里内容很多，但是唐柔这初衷却始终未曾改变过。无论是刷副本还是 PK， 他经常是在留意着叶修的君莫笑，并不断地比较着。虽然对游戏越是了解，他越是感觉到二人差距之大，不过这也并没有让他灰心丧气。先找到差距在哪里，看到差距有多大。对于他而言，这才刚刚起步，以不断的挑战来试图完成超越，这种浮躁的蛮干唐柔已经收起来了。他现在是准备有条有理的思路进行着他超越计划，一边跟着叶修学习，一边观察二人的差距，然后补足自己的不足之处。唐柔心中自然也有他的盘算，他可不是包子入侵，说东就东，说西就西，一天就在那没心没肺的在那傻乐。唐柔的游戏玩的并不放松，比起包子入侵那种娱乐心态，那是差得远了。但是对于唐柔而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觉得有趣儿。如果是一件可以让他放松的东西，他反倒会觉得无聊，没有乐趣。叶修提醒了唐柔一下他游戏的目的后，随即道： 那刷记录干什么？ 刷记录干什么？这问题问得唐柔有些无语了。他可没迷糊呢，刷记录这事儿最开始不就是叶修带着他们忙碌起来的吗？还每天有板有眼地根据每个副本进行练习，结果现在居然在问他刷记录干什么？ 你说刷记录是干什么？ 唐柔反问。 我是为了弄材料啊，大家都知道的。你们呢？ 叶修问着。 向前辈请教，提高自己的水平。 乔一帆丝毫不带犹豫地回答。 跟着老大玩比较有趣一些。 包子入侵说。苏沐橙只是笑了笑没说话。 木木。 唐柔企图拉战友。这一对人里，两个姑娘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于是苏沐橙只好说实话。 我来帮他弄材料。 残酷的真相摆在了眼前，这一对人里真没有在乎副本记录这回事儿的。在乎副本记录的人终将走上孤立的道路。 反正也是刷副本，随手刷刷记录也不错呀。 唐柔顽强挣扎。 这话是没错， 叶修说道， 但眼下的情形，我们再把记录揽到自己名下的话，那些大公会就会继续没完没了地纠缠我们，和他们纠缠太没意义了。 叶修这才是真正说到了正题，这当然才是他真正选择不再明刷记录的原因。